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儿，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 播。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周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郝依依是乘坐过夜的 Z 字头列车赶到杭州的，就像不久之前恒子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乘着过夜的 Z 字头列车到北京来找他。 BVI 注册的那间新公司现在的股东是恒佑生，也就是恒子。郝依依将是恒子的妻子，跟他一起承担那家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借此成为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郝依依下了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到恒子家。恒子妈在门口热烈地拥抱了郝依依，泪流满面地说：“哎呦，辛苦你了，我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郝依依也流着泪说：“伯母，那本来就该属于恒子，还有你。”恒子妈早就告诉过郝依依恒子的来历。恒子是个私生子，父亲叫王孝虎，新加坡华人，祖籍潮州，潮州方言把王读作恒。恒子妈给儿子起名恒佑生，取父姓的读音，也同时希望儿子宽恕不负责任的生父，但他自己并没有宽恕那个让他怀孕的情人，更没有宽恕情人的堂哥。恒子的妈去过香港，在王冠集团的大门口坐了一天一夜，那个叫做王凤如的人并没有出来见一见他，没有任何人出来见他，只有巡警来查身份证，威胁要拘留以后遣返他。是郝依依帮助恒子的妈了结了多年的夙愿，帮他们母子讨回公道。郝依依是天下最聪明的女人，也是她未来的儿媳妇，她已经满意的要死了。日上三竿，恒子还没起床，那个被他半哄半骗软禁着的大孩子已经日夜颠倒， 形容枯槁，像是在前些日子的癫狂中耗尽了精力，终于平静下来，甚至平静的有些过了头。一天要睡十几个钟头，即便醒着也不再试图逃跑，就只是安静的坐在自己房间里，屋门始终锁着，以前是妈妈锁，现在是横着自己反锁，这让母亲有些担心，不知儿子在屋里预谋一些什么。好在儿子不再绝食，一日三餐都出来吃，吃的不少，只是始终沉默，不说一个字。母亲很想带儿子出去走走，看看电影，散散心，可是母亲又不敢，她得坚持住了，不能再稍有疏忽，让儿子跑出去，干扰郝依依的计划，已经出过一次差错了。为了管住儿子，她狠心的已经不像是个母亲。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她决定把恒子叫醒，她一直过于娇惯儿子，因为儿子从小没有父亲，可是现在不同了。儿子刚刚获得了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价值几十亿港币的股份，他将成为费肯全球董事会的新董事。母亲昨晚已经隔着房门把这些都告诉儿子了。他原以为儿子会兴奋地发狂，即便不为了国际大公司的股份，也为了失而复得的女朋友。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房间里安静的就像她已经睡熟了，这让母亲多少有点不踏实。恒子可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其实是很聪明的，当年不是轻易就考上浙大了，现在还有郝依依帮他。事实证明郝依依的能力是非凡的，他们将会拥有很多钱，有秘书和司机，坐商务舱去纽约开国际会议，他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恒子妈抬手准备敲门，门却突然开了。恒子两只眼睛通红，好像整夜未眠似的。他全身早已穿戴整齐，棒球帽、白围脖、牛仔裤、旧外套，手里提着一只巨大的旅行包。恒子妈大惊失色，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旅行，走得远远的。 恒子闷声闷气地回答。可是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你没听见吗？ 我都听见了，正因如此我才要走的。 恒子的目光越过母亲，看一眼郝依依，仿佛看一件美丽而遥远的东西，那东西好像并不属于他。恒子继续对母亲说， 您怎么还不明白，我不要当什么股东，什么董事，什么高级经理，也许很多人眼中的成功就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高级写字楼里发号施令，可是我不想那样，高级写字楼 CBD 对我就像是监狱。 你为什么那么想送我去监狱啊？恒子，不要这样，妈求求你。恒子妈双手抓住恒子的衣袖，带着哭腔恳求他。恒子并不回答，甩开母亲的双手，提着巨大的旅行包往外走。在经过郝依依的时候，他迟疑了片刻，停住脚。 我本来以为 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只要你肯回心转意，让我怎样都可以的。可是，当我昨天晚上听到你所做的一切，恒子如鲠在喉，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勉强说下去，我真的高兴不起来。我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我身上，而且我不喜欢你骗我，哪怕是出于所谓的善意。我怕以后我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郝依依双目圆睁地瞪着恒子，眼睛里充满泪水，但并不是因为悲伤。郝依依并不感觉十分悲伤，更多的是愤怒和失望，恨铁不成钢。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声音仍在微微颤抖。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恒子却不禁笑了，笑声里没有喜悦，只有苦涩。哼，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能够成为精英，成为人上人？可你有没有真心地问过我，我想要什么？郝依依用力咬住嘴唇，并没有辩解。她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是扶不起的阿斗，跟他辩论那是毫无意义的。尽管郝依依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反驳恒子，甚至恨他，郝依依成不了寇家真正的心腹，更成不了王家的少奶奶。可是郝依依本来可以成为 BVI 离岸公司的老板娘，和恒子一起掌控那几十亿港币的费肯股份的。恒子是王啸虎的亲儿子，也就是王凤如的亲侄子。王凤如曾经当众讲过那么多希望报答王啸虎的话，那些费肯的股份落入恒子手里，王家大概不会撕破脸公然闹上法庭的。可是恒子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枉费了郝依依所有的苦心。恒子却突然有点迟疑，让郝依依心里一动，不禁生出了一丝希望。恒子喃喃道，我本以为我了解你，可是……恒子的话断了，他抬起头，像是在竭力搜索着词藻，好像中文并不是他的母语似的。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还是希望你能真的快乐。恒子把脸扭向一侧，沉默了片刻，狠狠地吸了一下鼻子，决绝地说，依依，再见。恒子大步走出房间，走出这间他从小长大的公寓。恒子妈追了出去，可是郝依依没有追，一动也不动，听着恒子妈的哀求，夹杂着匆忙的脚步声下楼去了。郝依依其实很了解恒子，甚至对这个结局也有所预料。这结局其实也未必那么糟糕，她本来也不喜欢做别人的配角。莫名其妙的，郝依依竟想到了辉姐。人生最可悲的，就是拿着毕生的心血去做别人的配角。郝依依 瞥了一眼敞开的大门，楼道里空空如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三个月后，辉姐九点整到的公司，国贸三十八层的清晨，像任何一个工作日一样，上班的人流蜂拥着拥出电梯，除了匆忙的脚步声，并没有多少别的声音，没人交谈，没人欢笑，也没人哭泣，他们是一架巨大机器上的零件，各就各位，等着电源接通开始运转，他们甚至并不清楚那部巨大的机器在造就什么，他们只知道完成自己的工作，得到报酬，维持着生命，好在下一个工作日照旧在九点挤出电梯。有个特别年轻貌美的零件走出电梯厅，向着走廊深处走去了。金黄的烫发，至少十厘米的高跟鞋，背影像是洋模特在走 T 台。辉姐对着那背影撇了撇嘴，那是快阔公司新聘的前台，据说快阔换了东家，现在是一家美国投行的子公司，前台小姐也更加国际范儿，年轻的似乎连大学都没毕业。辉姐掐指一算，几乎是00后了。辉姐朝着 SP 律所窥望了两眼，并没有看到朱迪。自香港返回北京，朱迪仿佛变了一个人，天天迟到早退。他把儿子接回自己家，每天要为儿子做早点，送儿子上学，接儿子放学，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儿子，自己并不重要。就连着装和发饰也变得草率，举止也豪放了许多。有一次竟然在食堂和别人吵架。不仅如此，朱迪对老板也不再时刻毕恭毕敬，有时甚至爱搭不理。当然老板也不再是 Frank， 辉姐再没有见过 Frank， 据说是身体不佳提前退休了。SP 律所从上海调来另一位合伙人代替 Frank， 这位台湾人对朱迪非常客气，有时客气的过了头，倒好像他是前台而朱迪才是老板。不止他， SP 律所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朱迪倍加尊重，就像朱迪是全球总裁派来的卧底。辉姐偶尔以此调侃朱迪，指望着能从朱迪嘴里套出点啥内情，朱迪却总是悠悠地叹一口气说，哼，谁稀罕，给我发工资就成了，儿子全靠我养呢。辉姐并没有死乞白赖的追问，不必刨根问底儿，她早跟自己下了决心，万事得过且过，再也不和自己较劲儿了。辉姐藏进前台拐角，面壁着打手机，这是她现在每早必做的功课，向老妈汇报，牛奶喝过了，维生素吃过了，安全到公司了，没磕着也没碰着。辉姐搬去跟老妈同住，老妈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对她加强了监督管理，简直比她小时候管得还多。楼道里一阵骚动，一串高跟鞋敲击地板的清脆的声音快速穿过前台，走进费肯公司里去了。 辉姐赶紧挂断手机，转过身，却并没有看到高跟鞋的正脸。当她看见那走进公司深处的背影，乌黑的长发，白色套装，身材小巧而妩媚，那背影可真熟悉。辉姐莫名地想到了一个人，郝依依。辉姐有3个月没见过郝依依了。辉姐本想请郝依依吃顿饭，谢谢她，再向她道个歉。辉姐还想问问郝依依，在机舱口那最后一面，她那句“方庄大苹果，我最喜欢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郝依依换了手机，注销了微信，从辉姐的世界里消失了。辉姐遥遥地听见 Miss 黄毕恭毕敬的声音从公司深处传出来。老板好。辉姐猛然想起来，今天是费肯北京办公室的新老板，费肯中国区总裁就任的日子。费肯北京已经有3个月群龙无首，以前是一山二虎，自香港之行一只虎都没了。但是就在上周，公司突然宣布新执行董事就要上任了。辉姐只是个前台，并不知道新老板姓甚名谁，就只听说是个年轻女子，非常有魅力。刚刚走进去的小女人想必就是费肯北京的新当家人了。辉姐释然了，既然是费肯中国的新总裁，那就更不可能是郝依依了。辉姐打了个哈欠，摸了摸自己的小腹，眼看就藏不住了，肯定是个儿子。辉姐很有信心，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呢？就叫旺吧，希望的旺，李旺。人生再苦，总得有点念想，比如盼着跟孩儿他爹团聚，总有一天老李会出来的。辉姐笑了，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在笑，更不知道笑得有多傻，好像胡同里跳猴皮筋的小女孩不小心跳坏了，讪讪地笑着给别人撑猴皮筋去了。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吉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